士兵皱着眉头掀开任小素的衣服，却发现任小素受伤处全是淤青和外伤，只是比王宇池等人严重一些而已。士兵若无其事地说道： 原来是车祸呀，那你们好好休息吧。 说着他便带队走了，他也确实没有其他的疑问了。任小素平静地看着士兵们离开，王宇池小声道： 班长，你咋知道他们会来检查伤口呢？ 原本王宇池他们身上可都是枪伤，可黑药用上之后三天就痊愈了，所以根本看不出什么来。而现在身上的淤青还是任小素前几天专门打出来的，包括任小素自己身上的遍体鳞伤也是一样，就是防止有人查验。任小素说道： 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以防万一罢了。 王宇池等人愣了一下，他们原本还觉得任小素太谨慎了，前两天任小素伪造伤势的时候他们还在想是不是太多虑了，毕竟造着淤青还挺疼的，但现在看来任小素是对的，谨慎无大错。颜六元低声说道： 哥，他们开始怀疑我们了。 嗯。 任小素点了点头： 问题不大，一切尽在掌握。 此时任小素叹息了一声，看来他得使出杀手锏了。夜晚，军官重新提审那个刘敏： 你给我说说，曹军鹏是怎么跟颜六元等人结仇的？ 曹军鹏觉得颜六元找食物的能力很强，所以就想把这个小孩收归己用，但颜六元骂了他，而且你们没来之前，颜六元就为了他哥杀过好几个人，非常凶狠，曹军鹏就打算干脆把这小孩给弄死算了。 哦。 军官点点头。 然后当天晚上你们就出事了，那扑克牌是哪来的？ 长官，扑克牌是你们淘汰下来赏给我们的。 军官挑了挑眉毛。 那你的意思是说是我炸的你们？ 嗯，不是不是。 刘民摇头道： 那四个三狠心跟你们给的牌不一样。 结果这时虚空之中忽然有一只手将四个三扔到两人之间的桌子上，然后手便消失不见了。军官愣了一下： 是这样的牌吗？ 刘民赶紧点头： 对对对。 操！ 轰隆一声，加强连的营帐掀飞到了天上。与此同时，整个难民营好多地方都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，难民哭喊着便往外逃去。难民本就是惊弓之鸟，有些人午夜的时候还会梦到那一切然后惊醒，所以当爆炸声密集响起的时候，难民中有人吼了一声：又要打仗了，快跑啊！其他难民便没头没脑地跟着四处逃散，他们甚至分不清爆炸声到底来自哪里。不得不说，暗影之门加上暴力扑克真是神鬼莫测，根本没人知道下一次炸弹会出现在哪里。其实任小素早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制造混乱了，就是他一直有点心疼感谢币，没舍得这么用罢了。原本他感谢币都已经900出头，眼瞅着新武器就能解锁，结果这次感谢币又重新降到了800多。任小素一口气往外面丢了10多副暴力扑克组成的四个三炸弹，至于更厉害的还捏在手里没有使用。当他准备扔的时候，打算的是随便扔点地方造成一些伤亡，这样混乱的效果会更好。但是那一刻任小素不知为何想起了陈无敌，然后便将炸弹扔到了无人的区域，还有杨氏的哨岗附近。若是以前，任小素哪会犹豫这半秒。说到底，那束光终究是留下来了一些。任小素他们混着人群向西边走去，杨氏的士兵都奔向营帐处救自己人，哪还有功夫管难民们的动静。只见许多难民冲出了难民营，而哨岗上的士兵只是开枪示警了两下便放弃了，因为死亡带来的恐惧让难民们疯狂，他们根本拦不住。颜六元时刻守在任小素身边，因为任小素的身体还很脆弱， 他要以防有人不小心把任小素给撞倒。好不容易才拼接起来的骨头，若是这时候再遭遇破坏，恐怕修复起来会更加痛苦。所以当有人靠近任小素的时候，颜六元都会直接把人推出去。颜六元问道， 哥，咱们往哪儿走？ 西边山林，我们躲到山林里去。 然而就在这时，南方忽然有引擎轰鸣声响起。任小素停住脚步看向南方，竟是有数十辆运兵卡车从前线返回。这车辆肯定不是为他们而来的。难民营出事之后，虽然有士兵呼叫增援，但杨氏再怎么训练有素，也不可能来这么快。所以这是从前线战场退回来休整的杨氏部队。任小素叹息道， 唉，运气太差了。 他浪费了那么多感谢币，单单只为了制造一个能够离开的机会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偏偏这时候遇到杨氏从前线回来的部队。任小素转身就带着队伍返回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杨氏正规军正面抗衡。却见的车队已经发现了难民营的乱象，他们瞬间分成数支队伍对难民进行了拦截。难民都停下了脚步，这些难民像是已经被驯服的温顺羊群一般，遇到牧羊犬的时候便会下意识的听话。车上跳下来的士兵用枪将难民全都逼了回去， 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，违令者就地枪决。 难民们往回走去，此时他们也发现爆炸声停止了。一名带着中校军衔的军官高声道， 难民营的负责人在哪儿？为何出现暴动？ 一名加强连的士兵跑出来， 报告长官，不知为何难民营里忽然四处爆炸，难民是受了惊吓才往外逃的，我们连长已经殉职了。 那中校愣了一下， 你们没有仔细收缴这些难民的武器吗？不是说了要小心里面混入间谍吗？ 我们仔细收缴了，却不知道他们的炸弹从何而来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之前也发生过爆炸，我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。 中校问道， 说说怎么回事？ 难民们便麻木地站在屋子外面听着，营地里到处都是烟尘，还有房子起火了。好在营房之间距离不近，所以没有形成大面积燃烧。那士兵看了一眼周围说道， 之前就有一伙难民忽然被炸死在屋子里了，而我们正在调查凶手呢，结果我们也被炸了。虽然不知道对方用何种手段做到的，但恐怕两件事情有关联。 有没有怀疑对象？ 有，我们就是在调查这伙嫌疑人之后才出的事情。 此时任小素的纳米机器人正在体内嗡鸣，他在迅速调整着自己的状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如果真的出现了无法逆转的意外，那么他就要杀出去了。他这条命是有人豁出命去救下来的，别人可夺不走。任小素说道，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错了。 任小素是一个善于反思自己的人，从杀流民到现在制造混乱，虽然看起来他都很谨慎，准备很周全，但仔细想想并非如此。虽然流民想要杀颜六元，虽然流民威胁到他们女眷的安全，再迟一天可能颜六元在工地上就会遭遇偷袭，但任小素原本应该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法来解决这件事情，而不是直接使用暴力扑克。当然这也是因为他自己行动不便导致的，若是他能去工地上干活，他就能有100种方法把那群流民给坑死在荒野里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那么紧迫了。以后还要更加谨慎一些才行。任小素想的不是人该不该杀，而是要更加谨慎的杀。颜六元问道， 哥，咱们怎么办？ 任小素平静说道， 等会儿你们躲到屋里不要出去。 王富贵他们所有人看着任小素的背影，当关键时刻到来， 最终还是要任小素承担所有人的压力啊。 哥， 颜六元着急道，他很清楚任小素的伤势根本无法支撑这种强度的战斗。任小素坚定道， 六元，你现在诅咒我。 可话还没说完，一辆越野车从难民营外面驶入，那辆车应该是从北方来的。只见那辆车停在了人群面前，车上跳下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孩说道， 负责人在哪里？过来见我。 那名中校皱着眉头走了过去。 您是？ 此时中校已经看到对方的车牌，黑底红字，这是杨氏核心人物才会用的车牌照，所以他说话的语气一下子客气起来。女孩亮了一下自己的证件，中校立马恭敬起来。 哦，原来是您到了，以前只是听闻过，却没有机会见到您。 哼。 女孩平静地点了点头。 你们这里有没有见过一个叫任小素的少年？我在找他。 整个难民营都不明白这是发生了什么变故，怎么忽然就有一个女孩过来说要找人，而且看样子连那个杨氏部队的中校都对他很客气。这有点颠覆常识啊，难道是杨氏内部的核心子弟？不过刚才那个女孩喊的什么名字来着？任小素。却听杨小锦再次重复道， 你们这里有没有叫任小素、颜六元的人？我要带他们离开。 难民们内心里一阵羡慕，竟然是要带这些人离开呀。看态度，这离开肯定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等等，难民们对任小素不熟，那是因为任小素一直躺着养伤，也没什么存在感。可颜六元的名字，他们可太熟悉了。颜六元举手喊道， 小锦姐姐，我们在这儿。 杨小锦眼睛一亮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在这里找到了任小素他们。之前他因为被实验体围攻，所以迫不得已跟着洛心雨离开了战场，之后再想回去找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任小素他们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往北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杨小锦还是不甘心，听说这边建立难民营之后便又重新回来，想要再找找试试。任小素看向颜六元低声问道， 你没有许愿和诅咒吗？ 没有。 颜六元摇摇头。就在这危难时刻，杨小锦忽然和洛心雨两人开着一辆越野车从黑夜里杀了出来。原本有许多人挡在任小素和杨小锦他们之间的路上，但杨小锦往任小素这边走来的时候，那些难民不自觉的就像是海浪一般被分开了，仿佛这是个舞台，而这舞台通道尽头的两个人就是今晚的主角。杨小锦走到任小素面前仔细打量着他，他的鸭舌帽一如既往的戴着，身上依旧是合身的运动服。 你受伤了？ 任小素点了点头说道， 嗯，不小心挨了一枚李氏的 RPG。 旁边那名中校嘴巴都张大了，他心说，你们吹牛逼的吧，挨了一枚 RPG 还能站起来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过他忽然想到杨小锦的身份，好像又理解了。此时杨小锦对那名中校说道， 我要带走这些人，你办手续吧。 中校为难道， 我们正在查一个间谍案，他们是主要嫌疑人。 虽然他对杨小锦很客气，但公务毕竟是公务。杨小锦平静问道， 你的意思是我朋友是间谍，那我是什么？这是我杨氏的人，只是你级别不够不知道而已，现在还要抓他们吗？ 那、不敢不敢。 中校语气一下子弱了下来，他转头对身旁士兵说道， 放人。 任小素心中感慨，好了，自己身上又多了杨氏的身份，全乎了。估计自己这身份会像是机密档案一样，等杨氏、李氏、庆氏三家档案的50年解密期过去，所有人都会更加震惊的吧。当然那时候李氏可能就不在了。这一刻旁边的难民都震惊了，这是杨氏的什么人物啊？ 他们心中对任小素的羡慕已经达到了顶点。说好的都是难民，怎么你们忽然就成了杨氏的核心人物，还有漂亮的美少女在大半夜专程来见？刚逃难的时候，难民们见到任小素他们有食物就很羡慕了。后来到了难民营里，大家心想彼此都成了俘虏，也就平衡了。可现在大家发现，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杨小锦看了看任小素他们的人数，然后对中校说道： 征用你们一辆卡车。 中校赶紧对旁边的士兵说道： 快去把车开过来。 那个，您这是要去哪里啊？ 杨小锦说道： 88壁垒。 把油加满。 似乎从这里前往88号壁垒的路途并不近，得把油加满才能跑到。杨小锦没去坐越野车，而是跟着任小素他们一起上了军用卡车的车斗。洛新宇独自在越野车的驾驶位上撇撇嘴，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到了车斗里，杨小锦才又问道： 伤得严重吗？ 严六元在旁边说道： 全身17处骨折，其中还有4处粉碎性骨折。 杨小锦愣了一下，他起初看任小素能自由行动，还以为任小素伤得并不是太重，结果现在看向任小素才发现，对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虽然任小素用纳米机器人将骨头全部固定好了，也愈合了一些，可行动起来仍然会疼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任小素看向杨小锦说道： 我没什么事情，再有20天左右就能痊愈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我没什么事情，再有20天左右就能痊愈了。 当然，任小素没说的是，即便伤筋动骨100天之后，断裂过的骨头处依然比其他地方脆弱一些，所以还需要休养一两个月才能彻底无碍。这时，杨小锦说道： 往北去，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，好好养伤。 车厢里陷入了一阵沉默，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任小素忽然说道： 你们暴徒和杨氏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这件事情困惑了任小素很久。之前杨小锦说陆远不是暴徒的人，而是杨氏的人，可是暴徒和陆远却联手做事，而且杨小锦自己也是杨氏的，所以说暴徒和杨氏是一脉同源好像没什么毛病。可问题是，这次战争里暴徒好像没有插手的意思，他在唐州那里也从未听说暴徒出现在战场过。杨小锦解释道： 暴徒的创始者是我姑姑，但近些年杨氏对外的侵略意图越来越强，暴徒与杨氏的理念分歧也就越来越大。杨氏里有支持暴徒的人，但很少，所以暴徒如今已经不能插手杨氏内部事务了，也不参与战争。 任小素听到这里就明白了，暴徒当初成立很可能就是因为杨小锦那位姑姑成为了超凡者，然后杨氏对暴徒也进行了一些支持。但现在杨氏的主战派势力扩大，暴徒与杨氏便走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。任小素疑惑道： 暴徒的理念真是维护和平？ 杨小锦摇了摇头： 我们不维护和平，只是防止能够毁灭世界的东西重现人间。这些年我们已经摧毁17座核实验基地了，但庆准的实验基地一直都找不到踪迹。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发现自己会错意思了，他在战争之前还在想暴徒为何不出面阻拦这场战争，或者破坏这场战争，结果现在才发现暴徒的主要目标只是核试验基地而已，并不包含其他的事情。大概就像杨小锦所说，曾经世界因此而陷入灾难，那么人类便不该再重新尝试去掌握它了。不过任小素好奇道： 可我觉得庆准说的也很有道理啊，那是人类的错，不是核的错。 杨小锦说道：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， 但摧毁的17座核试验基地全都是在做军事方面的研究，渐渐的也就没人去质疑这个理念了。 但这次庆氏发动战争，如果庆枕手里真握有那样的武器，李氏恐怕早就没了吧。 不知道。 杨小锦摇摇头。其实这件事情里，任小素谁也不支持，因为这种大事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，毕竟他只是个想活下去的流民而已。庆枕也有道理，暴徒也有事实依据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又能决定谁对谁错呢？任小素又问道， 17座核试验基地在哪儿？庆氏的吗？ 不是，其实暴徒成员这些年的主要活动范围已经转移到了中原地区，17座核试验基地也是在那边摧毁的，留在西南的暴徒成员已经很少了，那边是更广阔的世界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他还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中原这个词汇。灾变之后，人类固守壁垒，信息与交通也闭塞了，所以从小到大，任小素都以为世界其实就那么大，东北方是庆氏，北方是杨氏，西北是178壁垒，南边是李氏，这曾经就是任小素心中的世界版图了。可后来他发现并非如此，张景林曾提到过却并未深谈，他只说西南去中原的路不太好走，地壳运动后公路损毁，山地海拔成了西南的天然屏障。任小素好奇道， 中原是什么样子？ 我也没去过，曾经听姑姑讲那里更加的繁华，也更加的辉煌，壁垒之间甚至有连绵的公路相接，居民也可以无忧无虑地穿行在壁垒之间自由贸易，还有人驾车去更远的地方旅游，壁垒的闸门在白天就会打开，之后到了夜晚才会关闭。他曾说，一号壁垒就像是人类文明的奇迹，到了夜晚的时候，那里宛如一颗永远不会熄灭的星辰。 你想去中原？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说道， 不去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按照杨小锦之前的意思，暴徒的活动中心已经迁往中原地区了，那按道理杨小锦也会过去的吧，怎么又不去了呢？ 对了，罗兰应该快从88壁垒离开了，咱们路上如果顺利的话，你们应该还来得及见一面。 罗兰要离开88壁垒了？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他听唐州说过罗兰被庆枕派到了88壁垒的事情，说是为了两家财团合作，罗兰去当庆氏的代表。不过现在罗兰要离开，那就说明两家的合作即将结束了吧。当这两家财团把李氏削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接下来合作的同盟也将失去共同利益的合作基础。此时罗兰已经在88壁垒内指挥着下属收拾东西。 哎，这轻点轻点，把东西搬车上的时候都给我小心点啊，这都是花好多钱买的纪念品，摔坏你们赔不起啊。 下属乐呵呵笑道， 哎，老板，咱们这又回去了，庆枕长官那边是不是打赢了？ 那不是废话，哪有庆枕打不赢的仗啊，李氏那群老小子肯定完蛋了。 这场战争里，罗兰除了和杨氏谈判，其余的基本上啥也没干，竟赖在杨氏吃吃喝喝了。如今要回去了，他说不定还能赶上最后围剿李氏的战役。想起这事儿，罗兰就一阵兴奋。不知道为何，他非常喜欢打仗。虽然打仗期间的日子很苦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但他就喜欢这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壁垒街道上忽然传来车辆轰鸣声，罗兰身边的士兵下意识便要拿起武器了，结果罗兰摆摆手笑道， 哎，不用担心，这88壁垒谁敢动我呢？估计是杨氏来送行的吧。 只见来的是三辆运兵卡车，那车队来到罗兰他们面前时，便有大队的士兵跳下车来。罗兰嘀咕道， 我操，这他妈可不像是来送行的呀。 说话间，一名军官来到罗兰面前平静说道， 各位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。 为啥呀？你们要是疯了？ 不是我们疯了，是你们庆氏疯了。 或者准确的说，是庆枕疯了。 发生什么事情了？ 罗兰皱眉。 原本昨夜按照双方约定，将一起进攻广营山一线，可是当我杨氏抵达战场时，庆氏部队却突然撤离，留下我们独自面对李氏的炮火，让我们伤亡惨重。盟约都能出尔反尔，各位就不用走了。来人，把他们软禁起来，全天24小时看守着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罗兰愣了半晌。 消息准确吗？ 看来你那位弟弟也并不怎么在乎你的性命嘛。 说着，一群士兵举着枪便把罗兰等人逼回了屋子里。罗兰举起双手。 哎，别推，我们自己进去，有话好好说。 他肥硕的身子往屋里退去，进门的时候还撞到了门上。一名士兵在罗兰身边小声问道， 老板，庆臣长官放弃我们了？ 放你娘的狗臭屁，庆臣不会干这种事儿。 那只是这， 哎呀，恐怕现在军队里说话算数的已经不是庆臣了。 罗兰是最了解庆臣的人，他很清楚庆臣不会坑他。那么只剩下一个答案，做出撤退决策的人不是庆臣。之前庆氏不动庆臣，是因为不愿意临阵换将，耽误了战机。而现在李氏已然溃败，庆枕自然没用处了，鸟尽弓藏。庆枕与罗兰原本控制的军队只有两个旅，而且罗兰的部队如今还不知道躲去了哪里，以免被庆氏找到收编。所以整个前线那么多部队里，庆枕真正的嫡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军队里一部分人支持庆枕，一部分人支持庆宇，更多的是中立，只负责听令打仗。这也是庆枕一心想要排挤庆允嫡系的原因。不把这些怀有一心的人赶走，那他的命令就有可能被人阳奉阴违。但即便庆枕完成了清洗，庆氏主席团的命令依然是他无法违抗的，那是庆氏的真正核心。如果再给庆枕一点时间，说不定他能将整个前线部队都转化成自己人，但庆氏主席团必然不会给他这个时间。不得不说，庆氏主席团把握的时间刚刚好，此时前线再次换帅已经不会有什么影响了，而庆枕也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作用。这次来押送庆枕的依然是周秘书。周秘书站在营地门口，庆枕回头望着身后的雪山。一些士兵想要发动哗变救下庆枕，却被庆枕笑着拦了下来。 哎，不要冲动，你们还有家人在壁垒里。 这也是主席团对军队依然有掌控力的原因。如果这时候整个军营妄动，那么他们的家人恐怕当晚就要惨死。所以，从庆枕杀死庆允到现在，主席团都始终有恃无恐。在他们看来，庆枕还没有那个人格魅力可以让这些士兵抛家弃子，就算有，庆枕自己也不会那么干。似乎主席团早就把庆枕给拿捏死了。一名军官说道， 长官，我们跟你一起回去。 庆枕乐了， 说什么傻话呢，好好跟着庆义长官打仗，还是那句话，别给我丢脸。 此时前线军队已经全都被一名叫做庆义的将领接管，这庆义也是庆氏的核心成员，只不过以前都在培养期，庆氏没有真的让他上过战场。 那罗兰长官那边怎么办？他还在杨氏啊。昨晚 庆枕摆摆手， 我有准备，放心吧。 说完庆枕便跟着周秘书上车了。周秘书命人将庆枕戴上了手铐。庆枕笑道， 哼，有这么害怕我吗？我又不是超凡者，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 周秘书冷笑一声没有说话。这次他负责押解庆枕都是带了军队过来的， 如果不是主席团下这个命令让他来，说实话，周秘书都不愿意过来面对庆诊。上次庆诊在指挥部毫无预兆的杀人，似乎给他留下了许多阴影。周秘书坐在车上平静说道： 庆诊，我该夸你聪明呢，还是说你笨呢？ 怎么说？ 负责开车的司机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车辆前方。周秘书说道： 说你聪明吧，你还真聪明。庆云打不好的仗，你一来前线就联合杨氏把李氏给打垮了，就连我都佩服你，果然是个人才。 庆诊面带笑意： 过奖了，过奖了。 说你笨呢，你也是真笨。如果放着李氏不去打，这样主席团也不会这么快动你。所以啊，你只懂军事，不懂政治啊。 那按周秘书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把李氏养着，然后在这前线拥兵自重。 周秘书看了一眼司机： 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 看把你怂的，敢说不敢认啊。我不打李氏，李氏一样会来打我，到时候磨磨蹭蹭拿士兵的生命去配合着演戏，我庆诊做不到。 战场上演戏也是要用生命去演的，而庆诊要做的就是用最小的伤亡打最漂亮的仗，然后让活下来的士兵回家。周秘书疑惑道： 你就没有考虑考虑自己？ 考虑什么？不就继续回去软禁着吗？ 你以为你杀了庆允之后还能被软禁？这次啊，可没有软禁那么简单了。 周秘书冷笑道： 原来是这样。 押送庆诊的车辆一路向东北方飞驰，越野车的前后都有大量士兵押送。由此可以看出庆氏主席团对庆诊的重视，他们担心押送庆诊的过程里会出现什么意外。当车队两天之后驶入111B 了的时候，庆诊戴着手铐的双手摇下车窗： 真是熟悉的味道啊，回家了。 周秘书眼神中有些疲惫，他一个文职人员连着坐了两天车，几乎没怎么合眼，有点扛不住了。但反观庆诊，好像还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，甚至都不像一个要回来接受审判的囚徒。周秘书打了个哈欠说道： 你还有心思欣赏这个？ 等等，戏园子怎么封了？ 车辆路过几个戏园子的时候，庆诊讶异地发现那些戏园子都被封了，无一例外。周秘书看着窗外： 哦，这都是你平时喜欢去的几个园子，他们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哪个园子里的哪个姑娘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把所有的姑娘都抓起来了。 以前庆诊去戏园子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固定的去处，也从来未表露出喜欢过哪个姑娘，本就是担心自己牵连到对方。只是庆诊却没想到庆氏做得这么绝。庆诊看着窗外沉默下来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周秘书问道： 怎么不说话了？ 庆诊忽然说道： 我家养的花应该枯死了吧，后院里种的菜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打理。 你还有心思说这个？ 不说这个说什么呀？若这是个太平盛世，我就应该成为一个花农才对，军事与政治哪有种花有意思。 可惜啊，这不是太平盛世。 就在此时，车辆停了下来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庆氏总部在半山腰上，而这车子就停在盘山公路的路口。周秘书下车说道： 主席团有令，让你步行上山。 庆诊看了他一眼： 这山路全长21公里， 没错。 周秘书扶了一下眼镜。 主席团让你在这山路上想清楚，是谁给了你如今的一切，脱鞋光脚走。 山路两旁都有士兵戒严，他们听到这话已经不忍去看庆真了。恐怕很多人都没想到，这位庆氏近乎如今竟落得如此下场。111避雷里的山就叫做银杏山，秋天是遍山金黄，然而等到了冬季，银杏叶子纷纷坠落山谷，只剩下枯萎的树枝，繁华落幕，碾落成泥。庆枕站在原地看着山谷上的一片枯萎景象，忽然笑道： 哎，可惜了。 这大概是庆枕最喜欢说的三个字。周秘书在一旁皱眉说道： 来人，给庆枕脱掉鞋子，押他上银杏山。 却见旁边负责戒严银杏山路的士兵迟迟未动，周秘书动怒了： 你们敢不听命令？ 然而那两名士兵却依然未动，似乎不忍去干这种事情。庆枕笑着看向那名年纪小些的士兵说道： 我记得你，你叫章鱼哥，以前是我手下的兵，杀火种公司的时候你立过功。 那名叫做章鱼哥的士兵激动起来，他站直了身子喊道： 第五作战旅章鱼哥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 庆枕笑着回答： 你妈妈身体好些了没有？ 章鱼哥眼眶顿时红了。 感谢长官，没想到您还惦记这种小事儿。 庆枕对周秘书叹息道： 哎，这都是精兵强将啊，本该在外征战，结果因为我的关系被人拴在这里当做看门狗来用，可惜了。不要为难他们，我自己来。 周秘书在庆枕身后冷声道： 你可知道，庆氏历史上所有影子都没有像你这样的，他们都低头了。 哼，可我是庆枕。 仿佛庆枕二字本就该有某种魔力似的，傲从谷中生，万难不屈膝。说着，庆枕便自己脱掉了鞋袜，一步步朝那银杏树叶全部凋敝的山上走去。凛冬寒风在山路上呼啸而过，地面冰冷如刀。然而旁人却无法在庆枕脸上看到痛苦与沮丧。只见庆枕走了一会儿，忽然指着一处山坳说道： 我小时候还和罗兰在那里玩过泥巴，那时候溪水很凉，我们就把偷来的柿子给冰镇在那里，隔一会儿取出来就特别好吃了。那时候庆远还跟在我们后面，不过他好像从小就挺讨厌我的。 周秘书默不作声，谁也没想到庆枕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有如此闲情逸致。 不过那里现在扎了暗哨，不让过去了吧。 天上忽然飘起雪花来，庆枕白皙的脚掌踩在薄薄的雪上，在山路上留下了一排脚印。一开始雪是白的，脚印是黑的，一脚下去便显露出下面的地面来。周秘书在他身后的风雪里大喊： 你想好了没有？ 渐渐的雪厚了，庆枕充耳不闻。走着走着，那山路的积雪上便留下了红色的脚印。这一步步走上去，竟仿佛永远也看不到尽头一般，可庆枕身子依然挺直。路上哨岗的士兵在庆枕经过时都侧过身子看向山外。走着走着，庆枕的脚都走麻了，他也不记得自己走了多远。那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思考。周秘书在一旁忽然问道： 昨晚你为何要撤兵坑粮食？ 哦，你说这个呀。 那时候庆义明明还没有接管兵权，你也明明知道罗兰还在杨氏，现在杨氏一定把罗兰抓起来了。现如今很多人得到你被召回111壁垒后，恐怕 都会以为那是庆义下的命令。 哼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来抓我呀。 什么意思？ 我俩那老爹临走时非要把罗兰叫到身边，说要让他保护我，可你也知道他那个人，哼，能吃能睡莽得不行，我哪需要他来保护，我来保护他还差不多。 所以你就让杨氏把他抓起来？ 周秘书皱眉道，他竟是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逻辑。不得不说，庆诊计划的事情总要比别人多一些。 不让人把他抓起来，他现在恐怕已经冲到银杏山上跟老头子们拼命了吧。杨氏不会杀他的，活着的胖子比死掉的胖子有价值，没从他身上掏出足够有价值的东西之前，杨氏就不会杀他，总比他冲回来强。 但以后也会杀掉的吧？ 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退路。 所以庆诊撕毁了与杨氏的盟约，并不是为了别的，只为将罗兰留在88号壁垒里面，不让他回来送死。因为就算庆诊今天也没把握可以活下来。庆诊光着双脚站在盘山公路的山崖边，他看着外面的飘雪。 罗兰那个傻子，如果我今天死了，他一定会哭得很伤心吧。我俩那死鬼老爹总说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，有家才有人。 那你为何还要违逆庆氏家主的意思？ 庆诊看着远山，似乎想通了什么似的，他说道， 现在想想，我们这个家也只有我和罗兰两人而已，其他人不算。 此时庆诊回头望向前方，他忽然笑道， 没注意竟然快到了，走吧。 庆诊走在前面。 大限将至，你想好了没有？ 大雪飘落，山风呼啸。 想好了。 眼前已是庆氏在银杏山山腰上的别墅庄园，这里依旧是灯火通明着。庆诊站在那朱红色的大门外面笑道， 仔细想想，好像还真没来过这里几次。 周秘书压着他走进了大厅，庆诊的脚在干净奢靡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一个个血印。大厅里的仆人们噤若寒蝉，也没人敢去把这血印给擦掉。庆诊往里面走去，会议室的大门已经敞开，庆氏的主集团成员都在里面坐着。庆诊走过长长的走廊，又走过长长的门厅，一个人走着，身后所有人都远远地跟着。忽然有人觉得庆诊的背影直到这一刻都是直的，从未弯过。当庆诊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他径直地走到会议桌尽头坐下。庆诊旁边是没有人的，所有主席团成员都坐在他的另一边，就仿佛他在对抗整个庆氏一般。上首的老者平静道， 你可知错？ 庆诊也平静道， 何错之有？ 老者眼睛微眯，他没想到这21公里的山路走上来，竟然还是没能让庆诊低头。 杀人夺权，私养军队，违逆不尊，这数项罪名加起来可定你死罪。 必须死吗？ 你不死我心难安。 这句话才是庆氏主席团所有人的心声，如今那位无视规则的影子让他们害怕了，他们还从未这么害怕过一位影子，所以这个影子必须死。此时庆诊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，有些被编入各作战序列基层开始训话，有些冥顽不灵的则拴在壁垒里当狗一样使唤。庆诊在军中的影响力似乎已经被削弱到了轻如毫毛的程度。罗兰在88壁垒被软禁，似乎 庆枕失去了最后的助理。所以当图穷匕现时，庆氏主席团胜券在握，硬要置庆枕于死地。庆枕起身光着脚掌走到会议室的落地窗边上，有人大声怒斥： 庆枕，到这个时候了还敢猖狂？ 而庆枕忽然转头对周秘书大声问道： 周琦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想好没有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